什么呀？我是灰姑娘，还是像白雪公主呀？坐上了时光飞船，穿越了漫长时光，就快要遇见未来的自己，好紧张。看见星星在身旁，眨眼间发着光，见面后说些什么，可是我还没想。Hello Hello， 长大以后的我，我只是想问问你的作业有没有很多。Hello Hello， 长大以后的我，听大人们总说童年无忧无虑最快乐。Hello Hello， 长大以后的我，我许下的愿望是不是都已经实现了？什么呀？我是灰姑娘，还是像白雪公主呀？坐上了时光飞船，穿越了漫长时光，就快要遇见未来的自己，好紧张。看见星星在身旁，眨眼间发着光，见面后说些什么？可是我还没想。Hello Hello。